上展现自己，而且收获了一些认可，整个的这个剧情是很轻松。 他其实就说了两个事儿 的，对， 美国梦和种族问题。 对对对， 咱们来看看这个原片吧， 片段 特别热闹啊。这里边这个演妈妈那个大胖 特拉瓦尔塔， 差点说错了，大胖女士，她是演变脸的吗？ 对，特拉瓦尔塔。 对，来看一眼啊。 Don't test me, Tracy Turnblad. My doll feels wearing off. But come on. No one is auditioning for anything in this household. But why not? Why not? Nancy is not your future. One day you're gonna own Edna's Occidental Laundry. I don't want to be a laundress. I want to be famous. Well, if you want to be famous, learn how to take blood out of car upholstery. That's a skill you can take right to the bank. Hey, hey. What's all this rocks in here? Daddy.Tomorrow I'm auditioning to dance on a TV show. No, she is not. First the hair, now this. But all the kids are batting up their hair now, hon. You're no help. It's ratting, Daddy. And our First Lady, Jacqueline Kennedy, does it. I don't believe that. What do you mean you don't believe that? How else would it look that way? I believe that it is naturally stiff. She doesn't understand anything. Dancing on that show is my dream. I know. Just because she wouldn't know a dream if it bit her on the nose. Well, I have information for you, Missy. I once had a dream that I owned a coin-operated laundromat, and I came down from that cloud real quickly. I'll tell you that. No! Wilbur, she thinks I'm being mean, but I'm not. Those TV people don't pick people like Tracy or girls like us. They're gonna hurt her, Wilbur. I'll talk to her. Okay, talk to her. What? Tracy, this TV thing, you really want it? With all my heart. Then you go for it. This is America, babe. You gotta think big to be big. Big ain't the problem in this family, Wilbur. You follow your dream. Mine came true, and now I have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the world.Taj Mahal of joke shops.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个里边的妈妈实在是太喜庆了。刚才他们还就极力建议让徐冉来演 啊，明明我们说的是你。 好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32又过30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生如夏花之繁华篇》的特别直播。下面时间呢，我们要开始送出礼物了。礼物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哈，有这个有戏剧票、 开播大礼包、 T 恤、有 帽 子、有这个 环保布袋、 环保布袋，还有一个 万达影城的影电影票、 公仔 啊，对，包括还有一个变形金刚的公仔套装。 对，在这之前呢，咱们来看一看一些大咖们哈送给北京青年广播的祝福，咱们来瞧一瞧。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2.2 强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全频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生如夏花。 哎，我听这声特像论了录的，是你录的电话？不是，你得开话筒啊！ 真不是我录的，刚才那个真不是我录的。 哎，你这样，你刚才论上说，我感觉这前面那些人，这谁都可以吗？ 对，我也可以录吧。 所以你来一遍吧， 你来一个录一个论论版的。 对着，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论论，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首饰一定要戴上 啊！果然可以，果然可以。 声音 就在这里呀！来，这个咱们稍微来一段这个特欢乐的这段吧，好不好？ 花椒哈， 花椒哈， 啊，发胶，嗨，花椒， 花椒， 花椒啊！对，我们节目是在花椒上直播的， 花椒深度合作平台挂在嘴边啊， 应该是这样的啊。来，欢喜给我们分个角吧。 哎，那就，分量担当野妈。 你还是说我名儿，你要是记不住我叫于浩。 于浩，于浩，于浩， 你疯了我了！ 因为我认识十个叫于浩的，差差差， 能给凑一桌？凑一桌 可能不够啊，一桌可能不够，尤其是饭量大的，你看这一桌哪够啊？一个人就一桌。 接着说回来，那个饭呢、啊，今天是真的折不过去。来，我来，我来，妈妈 啊， 谁来？我父亲、 啊、 什么呀？ 什么呀？ 没有 您爱人， 嗯， 那个冉冉 啊， 反串啊， 我可以吗？ 我那个本来人就是男生，我觉得还是让您来。我老和他打，我也烦啊！ 你来妈妈， 我来妈， 嗯、 我来妈， 你来 啊！你来，那你来爸爸。 我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都谁？ 到底是反不反串？ 就是别住我 就行，不是因为那个妈妈本来就是男生演的嘛。 对， 嗯， 对。 那就 我来妈妈吧，好吗？ 行。 我觉得也是，看他们俩搭吧，还是比较出戏的。 你来妈妈，我来爸爸。 爸爸，哎， 我不干。 女儿呢？欢喜，你来吧。 也行， 行 了，试试啊， 可以走， 我来负责给你们旁白，好不好？ 好的， 嗯嗯， 这边三二一哈， 走一段啊， 来准备。 一个身材矮胖却梦想成为明星的跳舞女孩想参加电视秀，但是她的母亲呢，从小因为肥胖而缺乏自信，担心肥胖是女儿的绊脚石，所以就十分反对女儿上电视。 不行， 但是妈， 别考验我，再来一些怎么来的？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别这样。 这个家，谁都不能去参加电视试镜。 为什么不行？ 因为跳舞不是你的未来，将来你会继承艾德娜洗衣房的，你知道吗？ 可是我不想当洗衣女工，我想成名啊。 但是如果你想成名，得学会把车内的血迹给去掉。你去银行的时候用得上这招，相信我。 啊，你们在吵什么？ 不行。 爸，明天我要参加电视秀的试镜。 什么？ 不，他不会去。开始是头发，现在又来这个，你说。 但是很多孩子都在头上堆小山呢。 哎呦，我说你就少说两句吧。 那是女士发店吧？而且咱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也是这发型啊。 我不信。 不信是什么意思？她的发型不是这个，还能是哪个呀？ 我认为那是自然的硬发质。 她什么都不懂，在那节目上跳舞是我的梦想。 我知道。 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梦想，看谁都不顺眼。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说，小姐，我一度梦想开投币式洗衣房，可是我很快就清醒了。我告诉你说，我 回去了。 土耳其回到房间之后，他的妈妈跟爸爸讲述了自己的担心。 他认为我很刻薄，但是我没有。那些电视制作人，他们不会选择他，或者像我们这样的女孩，他们会让她伤心的，威尔伯。 我回头和他谈一谈的， 好吧，你和他谈谈。 这个时候，爸爸敲女儿的房间门，当当当。 干嘛？ 德雷西，那个试镜，你真的很想去吗？ 我一直想的就是这个呀。 那就去争取，这里可是美国呀，孩子，要心怀大志才能成大事。 那参加的女人块头倒是都挺大的。 你去追随你的梦想，而我的已经实现了。我拥有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这个时候妈妈特别开心，以为爸爸说的是自己，但是爸爸说我的开心玩具用品店，而不是老婆你哦。 咔，自己旁白自己表演还、啊、 我看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着急把它咔掉呢？因为我们在现场哈、啊、 有一位等候了多时的朋友。这朋友是谁呢？这个朋友是我们台这个厂长哈，厂长张月， 张厂长， 张厂长，张厂长在今天跑了好多地儿，开了我们这个直播车啊，到各个地方，从早到晚。今天现在他来到哪儿，然后遇到了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题，咱们马上连线前方的张月。张月你好。 于浩你好。 嗯，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没问题，很清楚。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三里屯了。今天我们跑了很多地方，清华我们也去了，国贸我们也去了。晚上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三里屯是属于他们的。 嗯， 我们今天所在的停的这个车的位置是通营中心的这个东广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就是这个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了，还可以看到这个太古里这三个字啊，啊，就是那个十字路口比较繁华的地方。其实对于三里屯来说，大家很多人的印象是啊，酒吧的这种感觉啊，时尚的购物的感觉。除此之外，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另外一种慢的生活开始流行起来，在三里屯。比如说我现在前面的这个咖啡厅啊，咖啡馆外面坐着很多年轻人，他们有的在聊天，然后有的在这个工作。我们随机的采访一位吧。 好， 打扰了，你好。哎，你是在工作吗？还是在？ 在工作， 在工作是吧？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银行投资这一块。 我们是那个北京青年广播开出来的一辆移动的直播车，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啊。对，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开播日啊，所以说我们开出来一辆车，想去寻找啊每一个地标性建筑的年轻人。我想问一下，您贵姓？ 我姓尹，叫尹端。 尹端，那您觉得在三里屯的这种，就是在这里啊工作的这种状态，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我感觉虽然说三里屯是繁华的一个地带吧，但是我感觉这一片特别的安宁，让人能完全投入到工作状态中，非常好，所以我喜欢来这里。 如果让你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三里屯，你会觉得是 时尚，对，繁华。 繁华。好，欢迎您以后持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啊。知道你在你印象中，你感觉青年广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广播？ 之前不太了解，但我感觉应该是面向我们广大青年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平台，是吗？ 是的，没错。因为除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广播以外，还可以看广播。希望你啊，这一会儿的时候扫一下二维码，会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后续的活动。 好熟练， 好吗？好，谢谢。时间不多了，于浩，以上就是我们在三里屯的这个带来的最新的报道啊。 好， 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在三里屯进行直播。 嗯，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在新浪易直播的热门上搜索活力982，继续来关注我们移动房车上的精彩直播画面。 好的， 以上就是三里屯的全部内容。于浩， 好，感谢张厂长，拜拜。 张厂长跟美女说话的时候，一套一套嗑，一套嗑。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合格的记者，嗯， 套路什么的很熟练， 套路很深。 我刚才也说，这太官方了。 其实挺好的，而且真的在三里屯随便找到一个这个听众或者是旁边的游客，就可以颜值这么高。 游客？ 对啊，那不 然人家明明是在那里工作， 在那里溜达。 溜达着工作， 游着工作，在网上冲浪吗？ 网上冲浪， 哎呀妈呀，熬的这个，也欢迎大家回来啊！这里是982，和大家正式见面的第一天，大家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上跟我们大家互动。刚才已经有很多网友不断的在跟我们大家说一些，就刚才我们围堵剧本的一些情况啊， 也怎么说的呢？ 就什么北京版的《无间道》，还有一些评价你饭量的，你想看吗？你想知道吗？ 这是一个，就是你在模仿我们的听众和观众说，这是一个北京版的《无间道》，他是能听出来北京话呀。 是，那本时段打赏前五名的朋友还是有福利的，大家可以获得由我们特别定制的982活力大礼包一套，其中包括982限量版 T 恤一件，还有限量版帽子一顶，以及特别定制版的环保布袋。然后呢，同一位金主全天只能获得一次我们的大礼包哟。 哎，也是欢迎大家啊，登录我们的这个糖蒜的直播，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还有打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板块叫做玩电影，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来自于豆瓣电影的杨欢喜，同时呢还是糖蒜广播天堂电影院节目的主持人。之前也是跟我们聊过两对了这个翻拍经典的片子，一部是这个《无间道》和这个《无间风云》是这个翻拍，另外就是这个《发胶》的翻拍，刚刚也 也是经过了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演绎啊。那么之后呢，这第三部啊，这可以说这第三对电影啊， 说的是啥？ 是我这个比较想跟大家重点来这个 什么呢？ 推荐的 重点来推荐的，就是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片子，就《十二怒汉》的一部翻拍。其实这个《十二怒汉》被翻拍过不止这一版， 对。 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选出的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本土的这么一部翻拍，是应该是由徐昂导演来指导的。 对，徐昂导演 也是在这个《十二怒汉》，因为《十二怒汉》它本身的在影史上的地位非常高，想超越它非常的困难。但是徐昂导演还是根据我们中国本土的风格做出了很多很多努力，而且我个人认为取得效果是不错的， 相当好。而且这些我也了解一些背景啊，真的全都是话剧演员 大咖们，文艺大咖， 这些台词太漂亮， 看他们飙戏很过瘾的， 对，就有那种很过瘾的感觉， 太棒了。那么咱们这样吧，咱们这个让导啊欢喜啊给我们说说人物角色，因为这里边确实它有十二个陪审员嘛， 对、 啊、每个人都有话，每人角色都不一样，稍稍介绍介绍吧，好吧。 就他这个故事呢，咱们就说咱们本土化的这一版啊，就是其实 十二公民、 嗯、对，他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案子，然后这个案子是一个富二代，他是嫌疑把他的亲生父亲用刀给捅死了，然后呢可能现场有一个目击的老头是听见了，然后路对面还有一个女的目击证人，说就是跟这个老头还有这个女的目击证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证词，然后所以就根据现在这个案子的已继承的事实和这两位的证词，就有这么一个法律学校，然后这些小孩然后在各种算是演绎一个法庭，然后说判这个富二代这个男孩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 这个设想真是特别好，我当时因为看完原版的时候，他就是他的那个，他实际上这个在讨论那种就是陪审员制度的一个问题，但中国并不是这样， 没错， 你怎么能够让演哦模拟一个，为什么模拟？因为法律学校的孩子 不需要有这个 家长得过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太巧妙，巧妙， 没错， 非常合理。来吧。那个分个角吧，咱们谁演一三五，谁演二四六，因为有十二个角呢。好家伙， 十二个角色啊，十二个角色， 其实主要就是何冰、韩东升嘛。 对，主要是何冰、韩东升这两个角色啊，你知道吗？这两个串起来，基本就没问题。 其他变声啊，自己认去，好不好？ 好， 有这个能力应该 好 是吧？ 那 我们上来就这么演了， 先看一下吧。 谁来和啊？对，咱们先来看一眼这个原片是到底什么样的， 然后再看我们跟他们差多少， 到底 差 多 少？ 对， 一定是差很多。来，小野， 多长时间？ 43秒。 我觉着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情况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在几个小时以前，老人听到了父子的争吵，然后他就躺在床上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听到了楼上有身体摔在地上的声音，接着又听到了街对面有女人尖叫的声音，他就来到门口。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楼上有人冲下来，他就以为是那个富二代。 哎呀，装神弄鬼的我见多了，你已经可以靠这挣钱了。一进门你就跟我们说不要对富二代有偏见，好，我们放下偏见，就把他当一普通孩子。然后你又告诉我们，那程铁从老头的窗口经过，他根本听不见楼上喊的是什么。现在就刚才你又弄出一坨证，43秒来证明老头是个骗子。这几位也不知道是真傻假傻，还真让你给说动了。我说你们都怎么了？你们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那富二代杀了人，杀了他爸，哪怕跟他爸吵了一架，动他爸一手指头，那也是有罪的。别让我看见那小子，看见他我他妈亲手毙了他。 一个跟他爸吵几句就应该枪毙啊？ 我不管那么多，百善孝为先。 哎呦，那该杀的人可太多了。 哼，我现在明白你的脑袋怎么回事了。你啊，替天行道的时候让人打的，我告诉你，活该，像你这样的就该打。 你受的就是这。 你受的这就是这教育啊。 对， 这后面那段特别有意思啊。我弄死你，怎么着？我弄死你，我猜你是在 真的要啊、 真的 想要杀我、 哎、我天， 对，其实这 而且我看背景好像说俩人真在片场吵起来了，韩东升和何冰 啊，真的 就是这个戏对完之后就真吵起来了， 哇，就是你看，我跟你说就太入戏了、嗯、我们还是再给大家介绍一遍这个十二公民，就是翻拍的这一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哈。在这个原电影当中，嫌疑人是一个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他因为缺乏贫穷跟缺乏教育，所以就成了他有罪的一条理由、嗯、而这个里面，也就是我们十二公民里边的这个孩子呢，他变成了富二代， 对， 所以他缺乏管教，张扬跋扈，也是当下最容易挑起中国人嫌疑这个嫌弃神经的一项罪状。那除此之外呢，像中国典型的比如说像何世老，对吧、嗯、何猷西尼，然后一保温杯茶叶泡一天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们，还有和大学生谈恋爱就被认为是包干女儿的房地产老板，以及曾经无辜入狱的社会青年，还有大学里面的不法摊贩，以追击不法摊贩为己任的大学保安，甚至还有一个孤独的空巢老人，以及还有一位瞧不起外地人却只能靠收房租生活的北京侃爷等等、 嗯、 所以呢这十二个陪审员，就是十二个家长，其实是 反映了众生相， 对，就是 国内现在当今的一些， 你就会发现任何一个角色似乎都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找到啊。 对、 嗯，那我们说的韩童生老师呢，其实是在这部片子里，对、嗯、网友都评论他是贡献了自己最炸裂的一个演技哈、嗯、他是饰演了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就是刚才我们片段最后的这一位，对吧、 嗯、 既能是见人说人话，见人说鬼话，而且还能时刻保持就是北京大爷那种不容侵犯的那种劲儿啊，就是劲头特别棒。然后 他一直 坚持有罪 观点，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很像里边相对应的里边那个老头， 对， 十号陪审员， 对， 他就是有种族歧视和阶层歧视特别严重、 啊、他有对， 就是因为他来自于那个底层，所以他做这样就一定是他，不可能有别的、 嗯、 他是这种人。 所以他们其实表达的并不是对这个案子的想法，而是表达的 是一个自 己。 对，所以就好就好在这儿啊、嗯、咱们来一下吧，这太爽了。嗯， 特别 让两个女生嘛，让两个女生演一个何冰和韩童生怎么样？ 哇， 咱们俩剩下所有的号都我们俩 行 接行吧， 也可以。 欢喜、嗯、我天哪，这么大坑留给我们两个。 怎么能是坑呢啊，抓紧啊、 这个、 因为咱们时间的坑并不多了、快被填满了。 好来，那谁来何冰啊？ 我来吧。 好，郑老师， 好， 实在 嘴真快，他就是客气一下，发现你真是不客气啊， 要就这种劲儿， 来吧， 来吧， 好， 论论啊，论论创客导演， 好，三二一 ，action， 背景。 一个老头称看见了一个富二代杀了富二代的父亲，十二个陪审员展开了讨论，并且模拟现场。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所有这些细节是否支持老人的证词呢？老人说尸体倒地之后立刻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是开门声，然后是脚步声开始下台阶，老人自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门口，所有这一切不超过15秒。如果说富二代立刻开始跑， 要是那富二代没有马上就跑呢？ 他说他有。 你这人呢真能挑刺儿。 假如说这是案发现场 怎么了呢？ 这是老人的床， 你要干嘛？ 我要看看老人到底要多长时间。床到卧室门的距离3.6米，我们用脚量出这个距离，1、2、3、6，这是卧室的门，谢谢。客厅的长度12米加3，客厅的长度12米3加上过道12米8多一点。老人推开门，1、2、3、4， 等等，不是你这要干嘛呀？你别耽误我们哥几个时间行不行啊？ 用脑子想想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问题。既然大家不愿意想，又认定是十五秒，我们做出来看，5、6、7、8、9、11、12、8。好，老贾来给我来把椅子，这是大门，看出去这儿啊正好是楼梯。根据证词上面有2道锁，对吧？ 嗯， 哪边有表带秒针那种？ 哎，我有。 您通知我跺脚就当是尸体倒地的时间，我准备好。 要被子吗？ 还差枕头凉席呢。 哎，你等什么呀？ 我要等到秒针到12点的位置、啊。 你这走得忒慢了，你怎么得你快点走，你快点走2步。 哎，你这已经比视频里那老头走得快了。 想要快点可以吧？行，好。 好， 好。 多长时间？ 43秒。 43秒。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情况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在几个小时以前，老人听到了父子的争吵，然后他就躺在床上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听到了楼上有身体摔在地上的声音，接着又听到了街对面有女人尖叫的声音，他就来到门口。就在这时候，他听到楼上有人冲下来，他就以为那是富二代。 哼，嘿呀，这装神弄鬼的我可见多了，你都可以靠这挣钱了。一进门你就跟我们说不要对富二代有偏见， 好，我们放下偏见，就把他当一普通孩子。然后你又告诉我们，那程铁从老头的窗口经过，他根本听不见楼上喊的是什么。好，现在呀，刚才你又给弄出来一43秒，那证明这老头是个骗子。这几位呢，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真让您给说动了。我说，你们都怎么了？你们都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那富二代人杀了他爸爸，哪怕跟他爸吵了一架，动了他爹一根手指头，那是有罪的。别让我看见那小子，看见他，我就亲手毙了他。 特别好，真的特别好。 妈，我这汗都流下 来 了。来 看一段明星精编的片花，又有祝福送上来。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纵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 兆赫全频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声如夏花。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玩电影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我们的杨欢喜做客直播间啊！ 谢谢大家， 谢 谢大家！ 希望以后能常来我们今晚有戏做客。再次夹带一下，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6:45播出的可听可看的《今晚有戏》以及青年广播。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10位这个幸运听众已经找到了哈，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的10位哦。 那么也是为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个板块啊，说了这个吃了，说了这个电影了，玩完之后呢，马上跟大家玩的是这个时尚。在下一个板块当中呢，这个我们的四位美女的主持人，不对，三位，是赵爽、小美、许可、小磊啊，四位，三位美女和一位帅哥将会来继续做客，给我们来继续带来我们生如夏花冰清清广播开播特别节目繁花板块的直播内容。 不要走开， 谢谢各位， 稍后还有精彩，再见， 拜拜，再见。